好，洗车食饭， 预埋你嘅啦。 大吉利车队， 我都唔明嗰啲人呢，三更半夜发埋晒啲骚扰短信都有喎吓。 边个骚扰你呀、啊、口水坚咁火滚做乜嘢呀？ 我估计呢肯定係有人恩爱成行啦。 唉，你两个自己睇呀，睇完你就知咩事㗎啦。 请叫你做男公关咋嘛，淨睇得起你啦。做啲更加火滚嘅，你真係成晚瞓唔着啊，你知呀、啊。 小事小家已然。爱爱爱中阿姨食， 公鬼啊！边个打电话嚟啊？真系啊！ 喂，你哋三班啊，边个鬼连紧声啊？喂，你边位啊？半夜三更啊，哭丧啊嘛？ 系哭丧啊！ 我猜，我你喂，你边个啊？ 我百亿公断咗气啦！ 唔系，我猜，关我鬼事啊！ 我百亿公85岁冇仔啦。 呢位靓女， 唔系靓女啊，靓婆啊！ 呢位靓女85岁已经高寿啊，系咁上下噶啦。 咁佢走咗去，我点算啊？ 咁我哋咪一齐过去咯。 你讲乜嘢啊？ 咁你唔一齐过去，你咪搵翻个另外一个老公咯。 所以我过嚟搵你、啊。 我错。你都80几岁，我先20多30岁仔，唔好搵我，系咁系。 喂，你唔做生意咩？ 阿婆， 我点讲都系你顾客，你应该安慰下我先至系噶嘛。 我唔系做鸭噶，我点安慰你做咩生意啊？你想去玩牛郎嘅到夜场去哦？ 等等， 阿马叔， 你养鸭又养牛噶嘛？ 哎呀，冇啊！ 你唔系卖棺材噶咩？ 我猜，阿婆嗱，我见你嗰边又真系乜鬼嘢咩攞嚟屎鬼咗，我先唔闹你，你咩闹乜卖棺材啦？哎呀， 你服务态度啊！12/15投诉 你投诉咪投诉你咩？你乱咁 你做唔做生意噶？你咁讲得 我先唔做啊！ 喂 ，boss， 你发咩短信俾我啊？ 我发短信俾你做乜嘢啫？你又唔系我老婆，又唔系我女朋友啊？ 你我读一次俾你听 ，boss， 你发短信俾我咁噶嘛？ 我几时发个短信俾你啊？ 等等，你系咪姓黄噶？ 我冇错。 你系咪叫黄大头啊？ 我冇错。 今日 系边个你知噶？你系咪搞错边个夜总会有啲牛郎里面同我一模一样咁嘅名？ 我都话唔要牛啦，我要棺材啊嘛！ 我猜，我都话我唔系咩？你有短信吗？短信 佢咁写噶嘛？我家专业制造高档棺材。可为你或家人量身订做，你电话号码系咪13134567890啊？ 你打得过来就肯定系噶啦， 咁咪系咯。 唔系，上面留咗我噶。 仲有啊，老板黄大头订购可享受买一送一、买大送细棺材服务，服务有优惠啊嘛。咁系咁发俾我，我白衣公啊，突然间就先死咗。咁我要买棺材， 就 揾你啦。 扎志，我从来冇发过呢啲短信，我系开咸杂铺噶，知冇？ 咸鱼铺啊！你又卖棺材又卖咸鱼啊？ 我猜，我开咸杂店啊，卖豉油啊，卖酱油啊，卖蚝油嗰啲。 你攞棺材嚟装豉油、酱油、蚝油？ 阿婆，你食懵咗啊？我都讲咗我冇棺材卖啦。 你咁嘅服务态度，今时今日唔得，咁啊发咗短信过嚟招揽生意，而家又唔做生意，你都撒谎噶！我第12/15投诉你啊！ 我又投诉你骚扰，我报埋警添喎！你个咁嘅。 当我搞错，帮你三更打电话过嚟卖棺材咧，杀王咧，咦，边鬼个搞搞震震啊，刘建波啊，坐住晒，我猜猜猜，七月十四呢啲附近嘅日子搞你咁嘅茄嘢真系，啊，有冇搞错唔得啊，上翻住乡先啦，哎，又边个啊？ 哇， 你杀王啊？你白痴噶？你黐线噶？ 哇哇哇， 你系咪傻噶你？发埋啲咁嘅短信俾我，买一送一， 你咩回事啊你？ 你买一送十俾你自己添啊你！ 喂， 发神经啊你，发埋晒呢啲短信。 你我识你噶， 我识你噶而家。 我 发呢啲短信俾我，七月十四号你问我买棺材，你杀我噶你？ 短信俾 你，你系咪姓王嘅？ 啊，冇错。 你傻噶你？ 你 黐线嘅你啊！ 喂， 搞错点解会又俾人闹啊？懵晒噶喂！ 我同你讲啊，你啲棺材多啊，留俾你老婆啊。 慢慢先，慢先，我几时发个短信俾你啊？ 你咪叫黄大头啊？ 啊，冇错， 咪咯。 咩攞咗？ 四变态佬系咁啊！ 有冇搞错？又第二只电话又话我卖棺材？ 哦，呢啲大时大节搞啲咁嘅茄嘢， 又哎呀！ 黄大头， 哎呦，以为你今夜过嚟探我做乜？ 死开呀、 啊！喂， 我同你讲，企定定听住，我要同你分手啊！ 哎呀，亨利，你做乜同我分手啊？ 你正式斩头鬼啊！你冇良心啊！你咁样咒你外父，咁样咒你外母，你吓？ 我几时有咒外父外母啊？虽然我哋都未过门，都唔可以正式咁叫，但我从嚟都冇咒过佢哋、啊。 所以佢而家未正式想你同我求咗婚噶嘛、啊？我应承咗你噶嘛？ 啊，冇错啊！我哋两个就同埋居添。 你求乜嘢啊？你唔好痛恨佢哋两个啊！ 我冇有啊！ 哦，咁你痛恨我啦，你诅咒 我更加冇有啊！ 你发啲咁嘅短信俾我爸阿妈，你有冇搞错、啊？ 妈，真系坑你啊！我发短信从来都系发俾你，从来冇发过俾你老豆老母噶。 乜冇啊？我手机带埋你自己睇啦。 睇下，我家专业制造高档棺材，可为你嘅家人量身订造。啊，呢、這个号码咪我噶？ 我想你黄大头啊，致电啊！ 订购即享受买一送一，买地送四。 你啲黐线嘅你！ 本信息回复我，我几时发过呢啲短信啊？ 你同我爸妈推销棺材，买大送细，咪想我死啊？买一送一，咪想我爸同我妈一齐死啊？你冇良心、啊！ 冇呢回事，亨利啊，你知啦，我系卖豉油噶咋，冇有卖棺材咁大镬、 啊。我爸妈同我讲啊，要我同你一刀两断啊，衰佬！ 啊，冤枉啊！你发咗呢啲短信啊，我知啦，肯定系以前追你嘅男仔。佢见追你唔到，然后呢就恩爱善恨嘅搞我。 你讲嘢呀赖我，你检讨下你自己啦。 我检讨乜嘢呀？ 喂， 我小学写过检讨之后，大个到而家我未。 喂，咁系咪即系你俾人整蛊啊？ 整蛊我咪冇有知啊！刚才有两只电话都打过嚟话要卖棺材嘅，我话当佢傻噶，我话卖豉油、卖酱油、卖蚝油，冇卖棺材。 证明你啊，俾人周街发呢个短信整蛊你啦，系咪？咁你检讨下你自己啊！ 我都话我小学检讨过之后， 你好人好者啊，人做咩要整蛊你啊？做咩人哋唔系整蛊我啊？ 我知啦，亨利。一定系有靓女中意我，但我已经同你结咗婚，所以 你都结咗婚啦， 差唔多啦，我哋两个都住埋一齐咯嘛。 你竟然有靓女收埋？ 唔系啊，我系同你住埋一齐啊。 你讲嘢，我同你讲啊，你就算俾人整蛊都好啊，你啊证明人品有问题，人先整蛊你啊嘛。你话系咪啊？你冇问题，点解会整蛊你啊？ 你谂下我都系卖豉油啫，我豉油里边始终咪沟咗少少盐。 你肯定得罪人多，征服人少啦。 我知啊，亨利，我知道得罪系边个。 边个啊？ 得罪街口个三婆。 点解啊？ 佢嗰日咧，佢话我买豉油啊，卖豉油嗰时咧，啲豉油行过头，话以后我卖啲豉油应该沟啲糖落去，我话沟糖系唔啱噶嘛。 三毛边有咁高科技啊？识群发短信啊？ 吓系喎，咁又系喎。哎，我知道边个啦，喺街尾嗰个 乜嘢啊？ 啊，嗰、那个专门上网做网吧嗰个老细， 你得罪佢乜嘢啊？ 佢上次过嚟买烟。佢买嗰只双显我，我就俾咗另一只，佢话唔要，咁啊得罪到佢咯。 我同你讲噶，你搞唔掂佢啊，我同你分手啊，系咁啦。 哇，亨利，咁我点搞啊？ 咁你电信部门了解清楚先啊，还你清白再算啦，系咁啊。 电信部门会听电话噶咩？ 你话营业厅嘅先生，我同你讲啊，嗰、那个问题我反映咗好多次啦，呢啲究竟解决咗未咯？ 阿先生啊，咁样啊，我哋帮你查过噶啦。咁啊，经查询咧，呢啲号码全部都系由昆明嘅手机发出嘅，而且 系，但系而家搞到我头上来哦。 系啊，两个唔同嘅电话号码发出嚟。 唉，你话咧，佢话我卖其他嘢都好啊，佢话我卖棺材、啊，真系卖棺材呢家嘢唔系边个都可以卖到嘅特种行业嚟噶嘛。 先生啊，咁你有冇谂下，你有冇得罪昆明嗰边嘅人咧吓？ 昆明喺边处噶？ 昆明喺云南嗰边噶嘛？ 云南喺边处噶？ 云南喺中国嘅咯。 哦，咁我都未有去过，又冇有识得昆明嘅人，我点会得罪佢呢？ 哦，咁应该系第二个可能啦、啊。第二个可能呢，就 哦，我知啦，就系呢啲搞嘅， 唔系我哋搞嘅， 唔系边个搞啊？ 如果系有心害你嗰个人呢，系通过呢个群发短信公司 呢， 甚至 自己公司唔系合法呢啲搞吗？ 短信发送器就可以做得到噶啦，呢、這个唔系我哋卖出去嘅，先生。 唔系你卖噶，咁点解佢发得出啊？ 因为佢哋揾咗嗰啲群发公司买咗一个短信群发。 哦，我知啦，嗰啲公司一定系你哋啲员工开噶。 啊，唔系啦，听我讲啦，群发公司一条短信收费咧就唔到一毫子嘅，可以系一次。 哦，都系你哋搞出嚟噶。 唔系我哋搞，听我讲先好唔好，先生？可以咧一次过咧系发近万条短信，佢哋基本咧系唔需要过问你就可以发送内容噶啦。 啊，慢先。讲嚟讲去都系你哋搞出嚟，咁家阵我点办先？ 嗱，先生有两种方法嘅，你想听第一种方法定系想听第二种方法先 啦？哎呀，你咁鬼啰嗦啊！你真系啊！ 第一种方法同第二种方法咧系有啲唔同嘅，先生。 哎，一种系啰嗦嘅，你讲唔讲唔讲劈你噶？ 第一种方法咧就系去报警嘅。 报警？ 系啊，呢个系最实际嘅方法嚟嘅。 我报边个？ 咁我准备讲第二个方案，你听唔听咧？ 啊，好啦。 嗱，第二个方案同第一个方案又有啲唔同噶。 边个啊？ 第二个方案咧就系你谂一谂有冇得罪咗昆明嗰啲人啦，你谂到系边个嘅话咧，你整蛊翻佢就得噶啦。 整蛊？好，我点整蛊佢？ 整蛊佢嘅话，你咪买翻个短信群发器整蛊翻佢咯。 我识鬼买啊！ 你唔识买啊？ 啊！ 嗱，过嚟。 我 mas， 我正经嘅同你讲啦，呢度有张卡片。 啊， 我朋友咧专门做呢啲嘢嘅。啊！你而家同佢讲，你话你要买呢个群发器，不过你千祈唔好话系我教你噶 吓。哦，嗱，我都话噶啦，呢啲嘢就系呢啲搞到嚟噶。 先生，唔好咁大声啦。 咩唔好大声啊？喂！ 哇，咩咁大仇口咁嚟俾人整蛊啊？ 係啊，佛山有位阿黄生呢，只不过係普通打工仔咋嘛，俾人整蛊佢又话佢係棺材铺老板啊，又俾人骚扰啦，又俾人闹啦，唉，好阴公啊真係。 喂，话时话呢方面啲嘢呢係咪真係冇得监管嘅呢吓？ 喂，你成心打垃圾短信知冇得监管啦、 啊。喂，听闻呢就话熟人整蛊都好容易办到㗎咋喎。 唉，律师话呢整蛊人嗰个呢系涉及侵犯他人名誉权啊。 喂，话时话口水坚，人家发个短信过嚟叫你做公关咋嘛，咁火滚做乜嘢啊？ 喂，咁仲唔系侵犯我名誉权啊？ 喂，你又唔系实质公关。喂，不过睇你身材又几似喎。 喂，系咪咁讲嘢啊？唔稳阵。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透咗少少啫。 开心就好，人生多么无聊。大吉利车队， 时时发牢骚， 日日笑声斗。 洗车食饭， 预埋你噶啦。 大吉利车队， 大佬，我 大咩佬啊？ 呢排有啲手紧，可唔可以借住多少嚟啊？ 靓仔靓仔，喂，你知唔知你嘅名叫咩啊？ 我丧斌啊嘛， 咁咪系咯。你有个奔字丧奔啊嘛，你点解唔走去攞把刀劈先得噶？ 我唔敢啊，我次次都叫人都劫唔到啊！我 你喺人哋隔篱话我丧彪啊，彪心又做，打劫又做，银行又抢埋啊，先对得起个丧字。 咁佢丧彪出咗名噶啦，不嬲叫丧奔嗰啲都好斯文文噶嘛。 斯咩文啊？我特登帮你改个名啊嘛。 原先你边叫丧兵嘅啫？ 咁我而家冇钱，咁你作为我大佬 打劫都做乜嘢？喂，你做僆嘅帮大佬先得噶嘛？唔通叫大佬去打劫俾你食啊？ 咁但系我次次打唔到嘅话，你都冇 face 噶，大佬。 我点冇 face 啊？我教你打劫， 教我打劫啊？ 我同你讲，你家人揸把刀仔，出门口，见到边个劫边个，知唔知啊？劫唔到冇法嚟。 咁啊？ 滚出去！ 我试下咯。冇过望落去弱小喎，个个都牛高马大，点打啲我惊喎。咁佢哋有个阿婆，咦？阿婆好啊，阿婆可以好出手啊。 花满天对月光。 阿婆企度 做乜嘢啊？ 同你讲，我而家正正式式咁同你讲。 讲乜嘢？阿婆讲阿婆靓女啊？ 哦，你讲我。 阿婆靓女几廿年前我都知噶啦。 你收声！我而家要打 。打乜鬼啊？打我同你讲啊，唔好打冷震啊！喂，如果你打了震咧，我同你讲啊，向前行，右转翻入个厕所啊，千祈唔好打了震啊！男人之间唔得打了震嘅，知唔知？ 唔系啊，阿婆，我好认真同你讲多次，我而家得打。 打乜嘢啊？打劫！所以话俾你听。 打劫啊！ 你讲咩话？ 打劫！ 打劫！ 系。 嗰把水果刀做咩话？ 嗰把水果刀即系话俾你听，我而家打劫。 靓仔啊， 系 记定定啊！嗱，嗰把刀揸住喺半空就唔好放落嚟住啊！ 哦， 阿婆问你咧，你惊唔惊啊？ 我 你而家咧劫住我，你惊唔惊啊？ 惊咩惊？ 咩唔惊啊？ 有咩未见过啊？ 喂，湿湿地啊！ 湿湿地系证明我 大汗啊嘛，我知啊。 系啊，我大 冷汗啊嘛，我都知啊。 系啊。 你所以话揸刀唔系咁揸嘅。 咁点揸？我大佬都系教我咁揸刀。 哎呀，佢呢招啊 out 啦！你近期真系唔好睇电视啦。嗱，我教你咧，揸刀劫人咧，把刀咧就要向上倾斜45°。有把刀嚟俾我示范一下啦！ 你得唔得噶你？ 我教你把刀嚟啦， 嗱，咪先同你讲条件。 吓！ 如果你教完我之后咧，你俾翻把刀我再劫过你吓。 啊，得啦，攞嚟啦！ 你讲话要算。 攞嚟啦，唔鬼沉气，男人老讲唔沉气啊！真系仲衰过啲苦鱼啊！ 嗱，俾你。 嗱，把刀揸住45°， 跟住咧， 刀尖向住你想劫嗰个人。 哦， 打劫！ 打劫！ 咪用阿婆劫翻你。 唔好玩啦，阿婆。 玩咩玩啊？而家。 你帮我刀。 俾住你。 俾 喐。嗱。戴喉咙噶， 冇咁埋啊，冇咁 埋。双手举高，趴埋墙度。 个死人阿婆， 喂，唔用啊，嗱，跟你噶。 冇，我怕死啊。 你又只想劫阿婆，你弱智啊，你咁低 B 汗做劫劫匪啊，你真系啊，咪住先。 做咩啊？ 你想劫阿婆做咩啱先？ 冇，我想同阿婆倾下偈，开下玩笑，了解下呢期老人兴啲乜啫。 阿婆嚟， 做乜你 想俾阿婆攞钱啊？ 唔好谂埋啊！我同你讲，我紧。 阿玉啊， 我濑尿噶。 哪知你濑啊？阿婆几日上俾你见过啊？话时话，喺我赶住买餸，唔得人同你玩啊！新手啊，咪喐啊，起起啫，将人包几多钱咯？ 你俾翻乜都？ 搞错啊！唔鬼出嚟打劫，人包得10蚊雞啊！ 唔系，我10蚊雞你俾翻。 俾翻人包你10蚊雞，阿婆攞去买餸。 喂，我意思。 咪喐。嗱，就执埋你噶吓，系咁啊，拜拜啊！ 食盒仔饭都要抢埋。大佬， 小鸡， 大佬， 我中意 你可唔可以听我讲啊？大佬， 做咩啊？当兵做咩啊？ 阿婆打叫啊！ 喂，啱先出咗成2个钟头，翻嚟有咩孝敬大佬话俾我听？ 阿婆将我10蚊雞都抢埋啊！ 咩话？ 件事系咁样嘅。我谂住打劫阿婆，趁佢好恰，点知嗰个阿婆耍咗两手，反手啦，又话要同我示范揸刀嗰个姿势，咁我咪信佢为真咯，俾咗把刀佢，点知佢又打住翻我转头，都明明讲好咗话俾把刀佢演示完就俾翻把刀我噶嘛。 你个死靓仔，咁咩刀你得打笑你？ 大佬啊，你唔好打啦，唔好打啦。大佬啊，唔捞啦！ 我叫你出去搵个人嚟抢劫啫，冇人叫你阿婆噶。 我唔捞啦。 你仲要边阿婆？ 俾阿婆抢翻你转头，你点见人啦？我同你讲呢件事，你千祈唔好讲出去啊！如果唔系俾隔篱环头知道，俾人笑笑甩大牙啊！我点做大佬啊？我收条呢，傻噶真系！ 大佬啊，我已打算我唔做贼啦，我要做翻普通嘅。 我又叫你做贼啊！ 我唔做贼， 我叫你做黑社会啫嘛！我真唔系嘅， 我唔制。 喂，我同你讲啊，你咁样翻嚟嘅话，唔好入嚟，你再帮我抢。你啱先唔见咗十蚊嘅，唔见咗十蚊嘅系嘛？ 我唔见咗十蚊。抢 翻20蚊翻嚟。 我边度抢20蚊？ 我嚟得嚟啊！再啊，快走啊！ 做咩啫？走！人大佬啊，佢根本唔得啫，咁样。咁我点办啊？阿婆合翻我转头，咁点啊？我边度打劫啊？仲要抢翻20蚊翻嚟？ 长大一身青，白头就到面前 试试。有个小朋友喎，睇嚟恰阿婆唔成，我就唔信细路仔可以玩翻我转头。靓妹，佢喺度。 啊，金鱼佬啊！ 咩金鱼佬？我同你讲，我嘅职业唔系金鱼佬。 色狼呢？ 我唔系色狼，我明确咁话俾你听，我嘅职业系贼。 你就是传闻当中的贼仔啊！ 我而家老笠你。 喂，我听人讲咧，啲贼仔三头六臂噶，你可唔可以伸只手俾我睇系咪三只手？ 伸你个手啊！嗱，嘈！我上你做乜嘢啊？ 冇人噶。 我同你讲框框声啊！你望下呢个咩嚟嘅？ 水果刀啊！你想食水果定你想批水果去？ 喂，你再唔攞晒啲钱出嚟嘅话，我劈你全家噶！ 你想攞钱做乜？ 靓妹冇嘈冤巴闭，我同你讲，如果你再唔攞晒身上啲钱出嚟嘅话，我话俾你爸爸妈妈知。 话俾我哋听乜嘢啊？ 话俾佢哋听你理得我啫，而家攞翻啲钱出嚟快啲！ 我攞翻钱喎，人哋冇攞你钱，你系都攞人哋钱。 你讲唔讲啊？你唔讲嘅话，我拔刀吉落去啦！一、二、 攞，停！叔啊， 做咩？ 你啦，你攞钱嗰时咧，你敲我啊！你唔可以俾人睇到你噶，如果唔系，你拧转身望下咧，对面有个监控镜头噶。你不如咁啊，你个背对住向我望行过嚟嘅话咧，那个监控镜头影唔到你噶。我将钱攞住俾你啊！ 咁聪明噶、啊、你？ 梗系啦，我为你着想啦，影到你话你，咁到时俾阿 Sir 拉到唔抵噶嘛。 咁又系喎， 我嚟，我举张20蚊，你望唔望到啊？ 望到啊！ 嗱，你向后睇喎，你数三下就将钱递俾你吓。 我知佢有钱就得噶啦，你话点啊？八、 一、 二、 三， 我打打仔哥，你做乜唔及改啊？ 大佬， 咪住啊你，装笨。你做乜咁样嘅喂？ 我崩咗个头啊！ 喂，你俾人打劫啊？ 你又知嘅？ 你条死水！ 啊！你又解释啦？头先个小朋友困到我跌咗落个沙井度啊！ 你有冇搞错啊？ 我都话我唔做贼噶啦！ 你牛龟咁大只，俾小朋友困咗，你点出嚟搵食啊你？ 一表人才要做贼？ 咩一表人才啲屎样啊！你以为你真系嗰个歌手啊？啊，你系宋斌咋？你唔系杨斌啊？喊到好似笑咁， 大佬，我唔做贼啦！ 你咁唔得噶，你咁样跟大佬俾架电影，我收条领咁鱼咁渣，系咪先？ 做咩？ 你啱先系咪好惊啊？ 我惊到脚都震埋濑尿啦！ 濑尿？ 系啊。 咁样，你咁样咧，完全系心理方面嘅问题。心理医生咧。有都唔好介绍你啦。心理医生话有样最劲嘅嘢咧，就系 咩嘢啊？咪壮阳药啊！ 嗱，你饮完酒，再去打劫。 饮酒打劫啊？ 酒能壮胆啊嘛！ 饮得个两啖我就晕咗啦喎。 晕咗之后晕下，边个想惊啫？系嘛？你见到人都照怼埋去啦。嗱，呢度一支二锅头， 二锅头 啊， 好激喎！ 好激噶！呢度咧三斤。 唔使讲咁多， 只可以为大佬敲锣，敲锣完音乐之后，我唔使做贼，我乜都愿意做。 饮啦， 饮咪饮咯，惊你啊，好惊啊！ 哇，佢死衰地，三斤酒咁快出官山外去，喂，唔系假嘢嚟噶。上班，上班， 做咩啊？ 你个死仔点红眼病发作啊？只眼突然间红咗咁多嘅， 乜都睇唔到，目浊浊。 喂，而家仲惊唔惊啊？ 惊你个头！ 喂，啊，你搵到你， 靓仔，攞啲钱出嚟，快啲！如果唔系劈死你！ 我系你大佬啊！ 大你个头，大佬， 我系你大佬。 大佬头先叫我饮完酒出去搵食嘅。 嗱，呢把刀，你唔好用住我。 我钱出嚟， 你再快啲， 快啲，咁啊劈死你啊！走干等买哦，走干等买， 忙咩忙？再忙劈死你啦！ 买木，走干， 有车嚟， 劫人劫唔到，我唔信我劫车都劫唔到， 知个老虎嚟老鼠啊！ 停车，停车。 只 家叫你停车， 这家伙拿着刀，我是执行任务的警察，他竟然把我拦下来，真是。 靓仔，有冇钱？哎呀，有钱啊，老仔出来。 你干嘛啦？ 我同你讲，我打劫。 打劫？ 打劫？ 真的打劫？ 你着成咁个衰样，你以为我唔知你乜水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话知你阿水，打劫。 你看到这是什么车吗？ 我理得你咩车，总之就系汽车四个碌，快啲攞钱出嚟。 拿钱出来。我们是警察，你劫的是警车，兄弟们抓起来。 对啊，怎么样？ 开心就好，人生多么无聊。大吉利车队， 时时发牢骚， 日日笑声道，比较不会老，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好，洗车食饭， 预埋你嘅啦。 大吉利车队， 嚟，不小姐，交数交数， 交翻晒系嘛，洪博士？ 唉，辛辛苦苦，哎呀！ 喂， 咩啊？ 洪博士，你搞咩啊？ 咩啊？ 你一次$100假噶噃？ 喂、你讲少揾第二样啊？ 喂，洪博士，咁系你唔啱，我同你讲啦、啊，你攞啲假币翻嚟， 喂， 自己公司嘅人。 喂，唔系喎， 依教恶劣下啦，嗱，呢个水印啊，你睇下几蒙啊，仲有啊，嗱，你唔好系咪甩突嘅，呢个位置啊，冇甩突感噶嘛， 死火啦，呢铺老猫烧数，冇理由张张都捽过噶嘛，咁都会中招嘅， 唔好讲咁多，呢张假币我收缴先吓，我而家帮佢争翻多少福利翻嚟啊嘛，嚟啊俾我啊， 攞假币争 福利， 哎，所长，我回来啦。 嗯 啊，哎，所长，你今天叫我去收的那个治安费，你收回来一共是4999，哎呀，好一头啊！ 怎么这么个零差数啊？啊 没有哎、 啊， 他那个刚好就差1块钱，我就算了吧哈、 啊。行了，交给财务了啊。 哎，大姐， 哎， 钱给你啊。 钱是吧？ 对，4999。 钱安联房费啊？ 对。 喂， 啊， 应该有两张假币的。 什么？ 假币啊！ 假币， 哎呀！ 我看一下，不会吧？ 喂，唔止喎、 啊！啊， 三四五呢几张全部都系假币嚟噶？ 不，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哋唔系啊嘛，你点样收钱啊？你有冇睇过噶、 这个？ 4000多蚊有成1000多2000蚊假币，你搞乜嘢啊？ 我不会吧？一半是假币，我 小福啊， 都啊，所长， 你干什么事啊？ 我没干啥事，我就收回来嘛。 你这样干，知不知道对得起单位吗？对得起人民吗？ 啊？所长，你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像话吗？ 我没干什么事，我就收钱回了嘛。我你看， 说实话，你自己拿了多少？ 哎呀，所长，你怎么这么认为？我是一个好青年呢，怎么会拿钱呢？ 我让你去收治安联防费，你收一半回来都是假币，当中没有猫腻吗？啊， 所长，我跟你说，我第一我不是财务人员，我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第二个，那帮家伙有心来坑害我，我也没办法。 谁有心坑害你啊？现在谁收回来的钱有问题啊？你怎么不见其他同事收回来的钱有问题啊？你看我收了这10000多块钱呢、啊？啊， 我真的没有。拿假币回来了，所长，你怎么才信我呀？ 所长啊，啲钱你收翻嚟噶？ 对啊， 咁多假币嘅？ 什么？哎、 哇，你一唔系啊，马成搭都系假币，你点收个所长、啊？ 喂，慢慢的，小张，把话给我说清楚啦。 你过嚟睇下，你就过嚟睇下呢度，嗱20张啦，个 number 一模一样嘅，点假噶？你望下， 大姐跟我看一下，哎。 嗱，你睇啲 number 一模一样噶，假装一样啊！ 哎，大姐，我刚才你讲咩？等一下， 有冇搞错啊？ 号码都一样诶，号码都一样诶， 而且仲兼甩色添。 哎呀，所长， 我所长你唔系，你20000蚊唔够，你有成7000-8000蚊系假币嚟。 岂有此理！这是企业搞什么的？ 所长啊，你啱先怀疑佢有猫腻，喂，佢都系2000蚊到啫。 啊，行了， 8000蚊猫腻喎？ 还说？还说？ 所长啊。那你觉得我有没有问题啊？ 你们给我闭嘴，等会马上布置任务。岂有此理啊，我们派出所开展这个收缴假币的工作。 收缴假币 怎么收啊？ 小张啊， 哎， 你赶紧去准备现金啊，收缴这个假币有奖啊。 有奖？ 奖50%。 要奖50%啊？ 那这么简单，你怎么当财务的？收100块钱假币，奖励50元真币。 所长啊，是被骗了。他现在呢，要把那个骗他的人给抓住。你怎么引诱那些有假币、卖假币的人呢？就让他自己到派出所里面来。 哦，明白了。咁我去准备啊，话时话所长啊，要准备几多钱嘅真币好呢？ 你准备个4-5万吧，啊。好，咱们派出所啊，收缴假币有真币奖励啊，欢迎大家踊跃举报这个上缴这个假币啊。 咁、哦、奇怪咧，点解会贴啲咁嘅标签出嚟？你话可以换假币，假币换真币，咁好嘅？诶、哎，我手上啱啱收咗张50蚊嘅喎，快啲再问下先啦。那位同志啊。 啊，大叔，你有什么事啊？ 那种你哋贴出来嘅公司啊，话假币换真币哦。 对，上缴假币有奖励啊，就是说上缴100块钱假币，奖励50元真币。啊， 系咪真噶？ 当然是真的，我们派出所能假的吗？还能假得了？大叔，你有假币是不是？ 是啊。 哦， 我上两日咧去买菜嗰阵时，俾咗100蚊，嗰条友仔啊找翻嘅，其中50蚊就假嘅。 哦，拿来看一下啊。 嗱，俾你睇啊。 哦， 我俾银行咧望过下噶啦。 银行没有没收你的假币吗？ 我唔俾佢没收啊嘛。 哦，那不行啊，大叔，你这个是假币啊。 啊， 大叔啊，我想问一下啊。你这个假币呢，是哪个档口给你找的钱呢、啊？ 边个档口啊？ 嗯， 好似系鸡佬， 卖鸡的。 好似系猪肉佬。 你得确定一下，大叔。 都唔系，好似系卖苦瓜嗰个嚟。卖苦瓜。 哎呀，大叔啊，你得确定一下，这个假币是从何处流出来，我们好打击这个源头，堵绝这个假币嘛。 鸡佬，啊唔系，猪佬，啊唔系，买豆腐佬， 你给100块钱买豆腐啊？ 咁，唔系，你唔好问我咁多，你究竟换唔换噶？ 那你告诉不了我这假币怎么来的吗？ 喂，咁我话俾唔咗你听，咁你就唔换俾我，你过时冇讲我哋阿鬼啊！ 行， 你做我出人就傻噶。 小张，给他拿25块啊！ 25蚊系嘛？我攞住啦。 哎，大 哎，姑娘啊，系咪即系所有假嘅币咧都可以攞嚟换噶？ 系啊，可以换噶，换一半噶。 啊，只要唔系真嘢得咯，嗬？ 系啊， 真系。 系啊。 哇，咁啊发达啦！ 咁最好讲好，源头喺边系最好啦。 啊，源头，我等攞沓假币翻嚟吓。 一沓咁多啊？ 系啊系啊，源头一定有啊。 系嘛？ 啊，嗱，你哋讲噶假换真，你冇呃我啊！如果唔系我爆血管啊，死鬼坐喺度啊！ 你爆一沓假币？ 系啊。 死咯！唔通佢就系自己印假银纸嘅？ 小张啊，你在唠叨什么？ 冇嘢冇嘢，点跟钱啊？ 你给看清楚了啊！别真真假假的，都自己弄错了啊！进来。 唔该啊。 哦，大神啊。 是不是可以假银纸换真银纸啊？ 啊，是我们派出所的这个措施啊，收缴假币，奖励真币。 系咪其他钱都可以帮我换啊？ 啊，你有很多假币吗？ 唔系，我有两张啫。 啊，两张没问题，来拿出来看一下啊。 呢一张咧就系$100嘅美金。 美金？ 喺个银行咧搞过嘅，用啲人几衰想没收我啊！我掠晒地啊，剪来剪去去先俾翻我啫。仲有呢张啊？港纸$1,000嘅，都系假嘅。佢又想没收我，结果我啊扮爆血管啊！佢哋话要打咩10嘅、120嘅，咁我趁混乱先走咗啫，咁咪俾人没收埋噶啦。哎呀，好在我掠地啊，坚剪地啊，如果唔系俾人没收唔抵啊嘛，好多钱嘅喺度系嘛？ 大神啊！你这个是外币啊？ 喂，你嗰度冇讲系外币喎，吓你又讲咩而家？ 我 唔理你咁多，而家我$1,000港纸，帮我换翻$500港纸，$100美金，帮我换翻$50美金。如果唔系，我告你人民警察咧就唔守信用，轻易爆声。 行，大神，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告诉我一下，你这个$100美金和$1,000的港币，这个假币是怎么来的？ 话说话，我都唔知点嚟喎。 哎，大婶，你这就奇怪了嘛，这假币都到你的手，怎么到你的手真的也不知道的吗？ 过年嗰时候咧，你知嘅个儿孙换群啊嘛，系嘛？ 啊， 嗰啲儿孙好多海外噶嘛，咁佢哋封利是俾我。 哎，慢， 咁我封$100一千嗰啲咁。 你的儿孙给你封利是啊？ 梗系咩？过年之后净系我老人家噶，咁啊加埋有好多港币啊，好多美金，咁我攞去银行存啦。呢两张俾人话假啦，佢好在我手急有份立住佢啫，如果唔系冇咗，今日唔可以换。钱啦，系嘛？喂，换钱啦嘛？ 小张啊， 我冇外币喎，领导。 你先把这个记录下来，看看怎么样处理吧。哎呀， 乜嘢点处理啊？你冇外币都得，帮我换成人民币。今日牌价几多？我抄到啦，嗱就喺度吓，按牌价嚟换啊。 你是有准备的啊？ 梗系。 小张啊，我们这个真币还剩下多少了？ $10都唔够啊！$50,000啊，换咗成$40,000出去啦，已经都揾唔到咩源头啊，点算啊，所长？ 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怎么搞呢？这 所长，我想同你讲啦， 啊， 呢$40,000其实我哋下个月嘅工资同埋奖金呢预支出嚟嘅咋，咁而家你换晒出去嘅话，唔通你将啲假币吓当公司发俾手下？ 这是我们的办案经费，知道不？ 但系我真系挪用咗， 不要多说了。反正这个事情我有分数啊，记得再仔细的问那些假币的来源啊，跟同志们说好。谁进来？ 呢个币咪之前换过嘅，$50嗰个币啊嘛。 大叔， 民警同志啊， 你又有假币啊？ 系啊， 但是你要告诉我假币是怎么来的才行呢？ 你放心，你啲假币一定会话你知佢个源头嘅。 哦，真的？ 嗱，我同你讲啊， 啊， 你啲假币。数量巨大 啊！小张，赶紧记录好， 记录， 有可能我们破一个大案子啊！ 好啊，先讲下源头先，啲假币边个俾你嘅？ 呢啲假币咧系喺街上买翻嚟嘅， 公开销售假币， 冇错啦。嗱，咪住先， 啊， 我再问清楚， 啊， 系咪唔系真嘅人民币？就应该算假币呢？ 那当然是废话嘛，这不是假币奖励真币嘛？ 仲有系咪一定系50%咧？ 系啊， 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承诺啊！ 喂，真系好猖狂啊！数量巨大嘅呢一个假币就公开销售啊！ 数量有多少？数量有多少？ 你哋自己慢慢数，呢度一张系1亿 啊， 1亿 数埋应该系100多亿噶。 慢， 你喺度， 你这个是什么？ 明钞啊！ 我 咩啊？ 我 明钞啊！ 大叔， 这个不是流通领域的钱币，好不好？ 一张系咪好似100蚊人民币？ 系啊， 颜色只个 logo 换咗啫嘛。 但系佢地府银行嘅喎，签名系阎罗王喎。 唔系意思，咁佢系咪属于假币？ 怎么系嘅？都属于假币喎，所长。 小张，你少说两句啊！ 嗱，佢 唔通话佢真币，佢真系假币 啊？冇错，呢位姑娘，有血性。支持真理，呢度的确系假币，我呢度百几亿，一半唔该50多亿杀啦。 几亿啊？ 做咩啊？阿伯都想讲嘢唔算数啊？啊，呃女人渣，咁点得噶？ 咁点算啊，所长啊？你卖咗你成副身家，卖埋我哋都冇咁多钱啦、啊。 仲有，你话转头我同你讲。就是菜市场左边第二档卖元宝蜡烛香嗰度。嗱，我是好市民， 大叔 提供源头，提供所有。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流通领域的纸币，你这样有嫌疑是干扰司法公安机关的工作。啊， 你公告嗰度冇讲到话咩流唔流通，只为假币攞嚟，你俾唔俾50亿？唔俾我同你死啩？ 你咁啲人吧，阿伯冇啊。 大吉利车队， 时时发牢骚， 日日笑声斗。 好，洗车食饭， 预埋你噶啦。 大吉利车队，我再同你讲多一次啊！呢一只冇系保护费，呢个系管理费。 城管大哥啊，对我哋啲小贩嚟讲啊，咁啊你收咗钱去保护我哋喺条街上合法经营，咁啊即系保护费差唔多啫，样啦，系都系讲啫。 意思差唔多，但系叫法唔同噶嘛。你咁讲保护费传咗出去嘅话，咁你叫我哋日后点开展工作呢？ 城管大哥啊，你点样工作唔关我事，咁你收保护费你好走，冇阻住我工作啊！我成篮水果未卖出去噶， 咁你交钱啦、 啊，交系嘛、啊？今个月嘅呢一个城管保护费、 啊，我再同你讲多一次啊，阿婆，呢、这个叫做管理费，就冇系保护费。 得啦得啦， 唔好乱你讲嘢吓。 得，呢个月200蚊嘅呢个城管嘅管理费、保护费， 攞来， 200蚊 啊！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你走啫嘛，我呢度系冻喺度卖水果噶嘛。 唔、好意思啊，我走啊， 要走梗系你走啦，好人家唔送啦。下个月今日先好过嚟啊。 得啦得，我坐 交齐保护费噶。 够啦。 哎，好靓嘅。罗岗橙啊，哎，好靓嘅火龙果啊，大家快啲买啦，保护费填唔翻条数噶。 我刚刚先分享咗啊，阿三就系三马路嗰边，阿九咧就系四马路，佢叫我喺三马路同埋四马路中间呢个地方嚟存一存，我居民有唔少走鬼，唉，咁啊轮到我分享之后存下啦。 好靓嘅！ 今天有只老嘢喺度卖嘢，卖水果嚟嘅。 好靓嘅沙田人。 喂， 乜水啊？ 阿周鬼婆， 你系 我城管啊？睇冇？ 城管啊？ 啊！ 啲城管咯，好似衬开咁啊，连一个又一个。 喂，你交咗保护费啊？唔系吓，你交咗管理费未？ 交咗噶啦。 我几时见过你交过？你未交过俾我噃？ 我5分钟之前先交咗俾个城管大哥 啊！你真系吹水唔抹嘴啊！我刚刚先上班，何来5分钟咧？真系 唔系交俾你，交俾另一个城管大哥，恶死啦！又高大啦，又威猛啦，又肥大啦！ 过咩大威咩猛啊？呢只横头系我管啊，其他城管都唔过来啊！ 喂，唔系头先嗰个城管大哥仲系成身老虎衣噶喎、 啊？咩老虎衣？哦，你搞成咁俾人呃咗阿婆，你老前婆啊，老眼昏花真系！ 喂，我交200蚊俾佢噶。 啊，你交错俾人我唔理，而家我要收管理费200蚊，唔该。 喂，有冇搞错啊？你城管夹抢嘅，一个个嚟，咁样第三个又嚟，咁点啊？冇钱噶，钱就冇命，有一条攞去洗啊你！ 哦、命我就唔攞你，我攞你啲水果啫，我 call 班兄弟嚟运水果先。 喂喂，我交咗噶。 你又冇凭冇据，咁你要发票有冇俾我啊？ 佢冇俾发票我、啊。 冇，系喎，我哋冇发票，咁收据咧？ 一向你俾收据都攞嘢走噶嘛？ 收据你有冇啊？ 冇。 冇，咁你又冇发票又冇收据，你当我傻咁咪真系啊？嚟嚟嚟嚟嚟， 你当我傻，你一向都唔俾噶啦，系嘛？ 哦，嗱，你都话你一向都唔俾钱噶啦，嚟， 喂，你一向唔俾发票 啊？ 各位兄弟，系喺三市街中间啊，有个老钳婆卖水果，喂，啲水果好靓，喂，过嚟，快啲过嚟收水果。 啊，各位街坊，睇下城管啊，收我哋保护费，佢又唔认账啊， 我 嚟晒堂啦， 阿九，快啲过嚟啦， 嗱就系呢条友。个仔啊，嗱，唔系高大威猛肥大啊，佢收咗我200蚊保护费噶啦，你唔认？ 六哥，阿六哥，我咧就头先收咗佢嘅保护费噶啦，啊唔系，我收咗佢管理费噶啦， 哇狗，你收咗人管理费，你真系一嚿云咁，咁你俾翻张单佢啊嘛，你搞到我又收多佢，咁啊真系搞到咁，周围啲街坊 唔 好 意思，冇天理啊，收双重嘅保护费啊！ 啊得啦嗱， 我告鬼你啊！ 阿婆，我哋就唔收你嘅呢个保护费，唔收你管理费啦。但系由于啱先咧，你咧就即系嗰啲声响过大，产生咗城市噪音， 冇错， 我哋会对此做人罚款， 啊， 罚款100。唔够，罚款200。 阿婆，我唔得，今次一定要告咗你啦。 喂，阿婆，我哋冇有虾你喎。 咩公案啊？ 结果呢个噪音系超咗边？你睇下呢个崩背气。 系咯， 你咁多 超过边喎？ 我今次系告硬你噶啦，系咁啊。 告。 你哋两条友仔点做嘢噶吓？ 阿哥唔关我事噶，主要系阿九嘅问题。佢收咗人钱之后，收咗保护费，佢唔俾单，唔俾发票，唔俾收据，所以先搞到我后尾重复再收啫嘛。 唔系你听我讲，领导，其实咧就主要系六哥咧就讲话人哋嘅声音超标，所以激嬲个八爷婆。 嬲个属狗啊！狗咬狗骨，出入我厕所两个咬够佢，咬完先翻嚟。 佢系狗，我系六啊，唔关我事嘅咧。 系啊，佢系狗，我系六。 俾人投诉啊！而家阿婆啊，坐在新闻媒体度啊，我哋城管啊滥收保护费，你点做嘢噶？ 系啊，咁简单啫。我哋今日揾两个烂仔揼沉阿婆，佢就唔出得声噶啦嘛。 撇佢全家。 喂。 吓。 唔知话我哋城管系烂仔啫， 我哋唔着公衣去嘛，我哋除咗件衫就自己 湿。傻噶，阿九，我哋唔去噶嘛，我哋叫人去噶嘛。 梗系咁样办法咪几好咧吓，梗 好咩好？而家唔系阿婆嘅问题，而系成条街道啲人对你好有意见吓，我哋乱收保护费都算啦，经常多收重收啊，点解释啊呢样嘢？ 冇，即系荷包干人快咁样噶啦， 冇办法啦，出粮出得少。 系啊系。 做唔做啊？唔做大把人做。 我要成为一个光荣嘅城管人员嘛？ 我有个建议，嗱咁样，我哋攞支手棒测去吓，如果边个小贩交咗钱嘅话咧，我哋就喺佢身上喷只 tick 喺度。 傻噶而家？ 未交你打个叉喺度。 未交仲使打叉咧？ 呢办法唔错喎。 系咯， 你哋嘅性格啊，未交嗰啲人仲劈沉人哋，一定打个叉喺度。 咁又唔系嘅，即系反正佢当日交咗咧，我哋就用手棒叉喺佢身上打个 tick 喺度。咁啊，一个月31日嘅话咧，打31个 tick 吓，自开心咯。 喂，但系咁样，阿六哥啊，咁、 啊、 但系佢除咗件衫，换个件衫冇咗噶咯。 啊，咁佢嘅事咯，咁佢换咗关我鬼事，我咪再收佢咯。 哦，我知道你嘅意思啫，总之佢出嚟走鬼就一定要着嗰件衫。 啊，冇错啦。 讲够未啊？有冇啲有建设性嘅意见啊？ 啊， 谂过第二个。 我仲有，嗱，咁我哋可以俾啲识别物佢啊嘛。嗱，由边个？边个交咗呢个保护费嘅啦？我哋俾张圣诞帽佢戴下。 圣诞帽， 咁每个人咧就戴张圣诞帽，又表示佢当日已经交咗啦。 咁但系过咗圣诞节咁点算啊？ 咁啊，我到春节嗰时候，我哋俾财主帽佢戴。 咁我哋要蚀唔少钱啊！ 你傻更更啊你！咁到清明节俾咩佢戴啊？ 又唔系卖俾佢，你话卖俾佢就话啫。 清明节有人贴一张阴司纸喺度。 我猜鬼过你啊！ 或者 人 戴个寿带啊？ 话你知，谂嘢咧谂得好好睇睇，知唔知啊？仲有一个理由先得噶，因为你自己成日搞错吓，咁就帮人哋喷漆啊，帮人拎件衫啊咁样。 理由啊，出师有名啊，识唔识啊？ 理由就收保护费咯， 就系啦， 管理费啊。 我哋城管系小鬼嘅保护伞啊，咁当然收保护费差唔多啦。 讲多次咩话？ 保护伞收保护费。 保护伞好。 保护伞，咁系保护伞啊嘛。 不嬲都系保护伞噶。 就系咯。 保护伞好，即是每人整个保护伞啊。 会啊， 每人整个。 哇！就我哋每人整唔掂嘅，我哋都冇几多人手攞去收钱。 咪就系咯，我哋都唔用伞。 咁 要想派俾个用？ 派俾佢，哇唔得喎！派俾佢用啲成本用咩？喺我哋公司度扣啊！ 咁啊，冇错，阿舅冇错。我知领导咩意思？领导意思咧就系、是，走鬼咧，一人俾把遮佢，咁啊，然后咧佢有嗰把遮就代表交咗钱噶啦。咁然后咧，喂，我哋可以喺把遮度又收翻笔钱翻嚟么？ 啊！ 纠正一下，唔系每人俾把遮佢，要每人买一把遮，自愿买一把遮。 哦，即系其实咧就同佢讲自愿嘅，实际上咧就唔使自愿，一定逼佢买嘅嗬。明白。 我哋每个月咪要收200蚊保护费嘅嗬。咁啊，然后佢每个月就买把遮， 一加埋啊300几蚊收。 咁一个月嘅颜色就唔同，赤橙黄绿青蓝紫。 啊，冇错。 仲有啊。出师有名啊嘛， 出师有名。 同上头讲就话要呢、這、一个小班队伍要规范整洁统一，咁啊所以全部统一用一把嘅保护伞，然之后就整埋啲统一嘅手推车，好唔好啊？ 统一手推车，我觉得唔单止手推车，仲要统一工衣、统一鞋、统一服装、统一水壶吓。统一嘅小喇叭， 小喇叭啊，真系小喇叭。 佢卖橙啊，卖吉啊，嗰啲要嗌噶嘛，嗌到声喉都沙埋唔好 嘅。卖橙啊，卖 橙 啊，卖小喇叭，统一录音机，去电台请啲咩知名主持人过嚟录佢几把声，卖橙啊，好靓啊，咁样每个人拎带俾佢噃。 咁 啊，而且啊，俾钱，即系请电台嘅主持人录都要俾钱噶嘛，系咪先啊？ 唔使任何费噶。 咪住，仲有咧，由于佢哋嗌得多咧，我哋统一提供俾小贩咧就统一嘅饮料。统一嘅喉糖， 哇！但系睇咁样嘅话，似乎啲福利好过我哋做城管喎。 哇！要俾钱啊，你估唔使俾啊？ 咁啊系。 你两个同我联系下一系列嘅厂家，提供一系列嘅服务，搞掂佢，知唔知啊？ 啊，收到。 上市啊！哎呀，靓姐啊，你买翻2斤啊，好靓噶 吓！啊，系咯，大家过嚟买啦，系我哋城管专用嘅橙啊，嚟，快啲过嚟！ 哎呀，多谢你帮我靓姐， 系啊，好靓噶！喂，整2斤嚟洗下先， 俾钱噶喎， 俾咪整啊！我班兄弟而家喉咙痛啊，声音哑啊，快啲一只搞掂晒攞嚟， 抢嘅都 系咁噶啦， 帮我两句抢2斤啊！ 啊，大家过嚟买红光橙。 唔使你嗌啦，唔使啦， 嗌咗句整多斤嚟添。 唔系话你可唔可 以？我唔啱得噶噃吓，大家唔好买呢啲橙咧有毒 药噶。唔 该吓，红光橙。 唔该。 三斤。 抢啊！ 吓，同我话啊，系喎，阿老太婆王姨同你讲啊，下边成背囊啲遮嚟噶嗱，已经你。买多把遮啊！买多我哋嘅保护伞啊嘛， 一月份啊嘛， 系啊， 白色噶嘛， 啊嗱， 白色圣诞就嚟。 哎呀，我同你讲，咁样系唔够噶。为咗时间关系咧，我已经准备咗余下嘅11个月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冚白烂11个月嘅遮。 要咁偷咗把遮 啊！快啲俾钱。 喂，城管大哥，唔系1个月俾你运晒12个月啲遮过嚟，我点买得起啊？ 哎呀，一次过方便群众啊嘛，费事你到时个月咁去交啦嗱。呢度200蚊一把就都唔系好贵啫，2200啫，系嘛？快啲。 2400啊！ 2200咋系？200蚊已俾咗啦嘛，2200得啦啊！11把遮啊！ 咁啊冇啊，2200要咁多把遮攞嚟托咩？ 系咁啦，拜拜。 喂，阿婆，过嚟。 阿九哥， 认得我啊？ 知啊，九哥啊，城管啊，九哥啊。 冇错。啊，呢度有几件衫攞去先啊？ 咩衫啊？有。 系嗱，呢度有4件衫。只要你穿着呢啲衫嘅话，就是我哋保护嘅对象。 喂，唔系话 我哋管理嘅对象。 一套工衣啫咩？你攞咁多出嚟做咩啊？ 系啊，你家阵我狗哥身体唔好嘛，走走跌跌好辛苦噶嘛，一次过俾晒你，我下次唔来噶啦嘛。 我出烂臭都俾晒我啊！ 就系噶嘛，你自己攞嚟换鞋噶啦，俾钱。 几多钱啊？有 呢度4件，1件3嚿水，生死12，1200啊！ 2200蚊啊！ 俾1000得啦。嗱，仲有嗰200蚊咧，就唔好使开票啦吓。 乖乖。 做乜嘢啫？我而家都打咗5-9次俾你噶啦嘛，已经啊。 咁要5-9次？ 5-7次都得。 阿、啊、Sir， 你讲粗口。 我咩阿 Sir 啊？我 阿城管大哥，你讲粗口。 我呢啲唔系粗口，我呢只不过打字俾你就等于冇打到字，你知唔知？ 咁啊5-9、5-7， 咁啊同你 讲， 仲有2嚿水嘛，唔使开票嘛。 离晒谱嘅奖嘅嚟到。 阿九，搞掂咗啦嘛？ 搞掂咗啦，我走先啦。 你又嚟？你咪啱先买12把车啊？ 冇。刚刚我哋接到咧上级部门吓，即系带我哋9级嘅呢个省市人嗰边嗰啲管理部门通知，佢哋会准备突击落嚟检查啲走鬼档。吓、你知啦，我哋就即系成班兄弟都系。 喂，我受保护噶嘛，去检查乜所谓啫？ 冇错，所以而家我预先通知你。另外咧，就要提供一个比较好嘅工具俾你。吓、万一上头啲省市人嘅部门嘅领导落到嚟嗰时咧，你就走路走得快啲。咁而家咧，我哋提供咗就系一个指定产品， 咩嘅、 走佬鞋， 走佬鞋， 钉鞋嚟噶， 钉鞋。 啊，呢只咧就系专门俾我哋中国足球队喺沙场，录音场上面喺度驰骋嘅钉鞋，包我哋走嗰时走路飞咁快。 阿婆着钉鞋。 啊，嗱，你我已经知道你嘅尺寸噶啦，预先帮你准备咗对。嗱、你着住试一试脚啱唔啱仔？ 啱得唔得啊？ 唉，唔啱系唔得噶。 咁即系 点啊？呢个钉系唔系好贵啫，800几。我打个折头俾你，799。 奖啦！ 嗱，快啲着起身，着多俾钱，快啲。 着钉鞋系嘛？ 冇错啦。 真系跑得好快噶嘛？ 系啦，反正到时啲领导过嚟检查嗰时，你走唔甩，俾人捉住咗嘛。 死喺度做小贩做唔过，一年俾10,000蚊进贡费，咪啦。钉鞋跑得快啊！去走啦！ 喂，阿婆，喂，你做乜走啊？喂，呢个钉鞋未俾钱啊！哇，走得咁快喎、啊，追佢咪阿狗，追人啦，追人啦！ 追佢！ 嗱喺河南虞城县嗰度咧，嗰啲城管系搞咗把保护伞，吓价格咧就系130蚊。买到呢个伞之后咧，就冇人理你噶啦。 听讲咧就话自愿为原则、哦，你谂下，城管大哥叫小贩买、哦，边个敢唔自愿啊？开心就好，人 生多么无聊。大吉利车队， 时时发牢骚， 日日笑声斗。 好，洗车食饭， 预埋你噶啦。 大吉利车队， 唉。而家乜都贵呀，揸车搵两餐就真係难囉。 咩啫，你部车俾你揸嚟搵两餐嘅啫，代步㗎嘛。 咁我揸车梗係去搵食㗎啦，我返工都算搵食㗎嘛，係咪花。喂整住2嚿水嚟嚟。 做咩男人要问女人攞钱啫。 喂家阵我养车都要钱㗎係咪，我身上冇钱度住2嚿水嚟，今次加油你俾钱得唔得啊。 我都系你女朋友做过未系老婆㗎喎、哦。 喂使乜分得唔清啊。 男人呢太快使女朋友啲钱呢，分后唔方好㗎。 喂你妈啲咩思想嚟㗎，真系啊，有咩年代啦係 咪。喂话时话啦，部车而家好重皮㗎咩。 唔重皮啊，大佬啊，我日日走走滴滴啊，翻工放工啊，食完饭又出去行下，系嘛，3-2人1箱油噶啦， 咁贵噶？ 你唔知啊，你坐喺度舒舒服服啊，识享受啦，系嘛？男位我要养车，仲要养埋屋企人啊，仲要睇下养埋你添啊！ 你有养过我咩？无非都系食饭你俾钱啫嘛，行街你俾钱，买嘢你俾钱，咁叫养咩？ 呢个世界上有冇一样规则系规定一定系男人俾钱噶？ 你俾唔俾啊？如果唔俾，我搵个第二个养我 咯。你真。哎得啦，唔好讲咁多啦，哎呀你今次借住2嚿水嚟先啦，哎呀。 借寸都咁大石，好啦帮你加油啦，加200蚊嘛，系咪 真係呀，攞住2嚿水嚟俾我加油都咁多嘢讲、平时 问我买嗰啲咩 V 啊咩池嗰陣时啲袋啊，又唔睇下我銀包。 哎呀呢位阿生你好啊。 你乜水啊， 做乜喺度硬硬层层硬㗎， 家阵唔俾硬硬层层乜，你乜水。 冇嘢冇嘢，你好。 我是呢个僵尸广告嘅总经理。 僵尸广告 啊，冇错，姜姜咧就系、是、老姜个姜，思咧就思念个思吓啊，我系僵尸广告嘅总经理， 你系总经理啊？ 我叫姜醋。 哦，姜醋生系嘛？ 啊，系啊，多指教，多指教。 点啊？有咩事咧？ 啊，咁样嘅，唔知你想唔想搵钱咧？ 搵钱啊？ 啊， 哇，好喎、啊，莫非你系窿佬？ 嗱啊，呢、啊、部车几唔错喎，睇落去，部车新买噶？ 我嘅车啊，系啊，贵嘢嚟噶呢部嘢啊。 咁你每个月入油都唔少钱喎、 啊。废话、啊，入油啊，梗系要钱啦嘛，兄台。 啊咁样，其实咧我做人咧就好直白噶、 啊， 我而家咧就俾啲油钱你使咁解嘅， 俾油钱我使， 冇错啦， 你讲笑咩？你同我生唔识 亲？唔紧要噶吓，因为我觉得人咧都几拉屎下嘅， 我真系几拉屎下噶，对边个都咁拉屎噶， 系啊， 系系嗰边有个朋友， 咁、我哋僵尸广告咧就从来都为我哋私家车主服务噶，吓、呢次咧我哋推出个全新嘅广告模式。就帮你搵钱噶， 帮我搵钱啊！ 吓、呢、這个叫做私家车尸体，啊唔系私家车车体广告。 私家车车体广告、啊、关我咩事啫？ 啊，其实就好简单，我咧就喺你部车上面黐啲广告喺度、 哦， 然后咧就每年俾翻你一笔钱。 哇！你黐啲广告落我架车度。跟住又有錢俾我啊！ 係啊係啊， 咁我冇蝕底喎、 啊。冇蝕底你就黐喺部車上面嘅啫嘛，冇問題㗎。 咁又係， 係嘛？ 咁話時話，喂，你嗰啲咩廣告嚟嘅先？ 哦，我哋公司我哋殭屍廣告咧，代理好多種類嘅一啲廣告㗎、 啊， 例如地產啦， 地產 例如汽車啦， 汽車， 例如咧仲有就係飲食啦， 飲食、 醫藥啦， 藥 用品啦，乜都有㗎。 哦哇，系咁讲啊！ 系啊，嗱，咁只要你应承做我哋嘅呢个广告嘅客户啊，唔系，做我哋嘅广告主，咁就得噶啦。 喂，但系3800啊，即系好似又低啲，那个价钱可唔可以吓抬高少少先？ 呢、這个就统一价钱嚟嘅。啊，但系如果嗰啲广告客商佢突然间想掟多啲钱咧，咁又唔同。嗱、你考虑清楚，嗱，俾只电话我吓。我哋下星期一咧就会有只新广告铺天盖地出嚟，谂清楚咧。跟住咧就俾电话我，我帮你搞定部车，跟住我就钱赚啦。 呢个系你卡片系嘛？ 啊，冇错，姜醋吓，记住啊。 姜醋， 系咁啊，拜拜。 唔该晒，唔该晒。哇，喺睇嚟咁都几过瘾吓，咁啊喷啲喺我车上吓，又有钱收。哇，你喺对面嗰部车系嘛？哇，呢个广告可以喎，咩咩酸牛奶。乜嘢啫，系嘛？系唔紧要嘅。哎，到啦到啦，唔知今日会喺我架车度喷啲乜嘢咧吓？啊，喂，姜生你好啊！ 啊，哎哦， 系记唔记得我？ 你好你好，记得记得。嗰日喺呢个加油站嗰度见到你噶嘛？ 啊，冇错，我小陈啊。 啊，点样啊？谂定未啊？ 我谂定咗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喺架车度咧喷啲嘢都冇问题嘅。 哦。 咁关键咧，你哋即系都会准时出数啊。 啊，你放心啊，我同你讲吓。 哦、 冇问题噶，我哋先俾住一半。 俾住一半， 月底再俾另一半， 再俾另一半。 即系月底你翻翻来嘅时候，我哋见到个广告仲喺数嘅话咧，我哋俾翻另一半你噶。 啊，睇嚟呢间公司啲策划都几好，几周全嘅。呢啲咁细致嘅都谂得到。 啊呢、這个陈生啊，今日有少少问题啊。 有问题？ 即系之前咧，嗰批咧就啲车已经喷到满晒啦。咁啊，而家咧就 酸牛奶嗰啲、 啊。系啊，有只大客户， 大客 咁啊都想加少少价钱嚟到喷多几台车。 咩话？你话加价 吓？加 唔紧要噶，你加加价即管加啦，我可以噶。喷喷乜嘢？喷咩啊？ 喷乜嘢咧？就即唔系你肯唔肯先嗱？原先人哋一般都300多蚊嘅啫，我呢度俾到你450一个月。 450一个月。 系啊系啊。 哇，都成4000-5000噶喎。吓、啊， 反正系正规产品，有晒国家嘅出厂嗰啲品牌，乜都有晒。 即系驰名商标嗰啲 啊？驰名商标噶。 都好啊，乜嘢嚟嘅？讲嚟听下。 喷咗你又知，咁你喷唔喷啊？ 哦，冇问题，喷啦喷啦，正管喷啦吓。 哦 ，OK， 咁你。嗰台车嗰边，哎，靓仔做嘢。 哇，喺喷到部车咁样啊！哇，全部都系啲咩病物病嗰啲广告嚟嘅，咩阳痿、早泄、淋病、尖锐湿疣，哇，喂，搞错啊，乜毒？死咯，喷喺架车度，俾人笑到面都懵晒啦！ 早晨啊！ 早晨啊，王姨，系啊，翻工啊，翻工啊。 喂，早泄，系啊，不仁不义，唔 唔系你啊嘛？ 唔系唔系，绝对唔系我。 咩唔系你咧？写得好清楚噶嘛？有性病，有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请找我啊嘛！死咯！ 唔系呢个广告嚟，其实。 哎，嗱，只手唔好同我靠咁近啊！保持一定距离啊！ 唔系呢个广告嚟啊！ 我问一个问题。 阿王姨，你头上嗰两块树叶，我帮你整走佢。 我唔好掂到啊！系啊，系啊，听，我问你一个问题。 吓？ 性病会唔会传染嘅？ 性病梗系会传染啦，王姨。 系啊，传染啊，衰仔，你有衣原体咩支原体噶？ 我唔系呢个。 死啦！啱先你又讲咗，大家冇冲个头发传啲衣原体俾我噶，咁头发都会感染咁啊，向下感染，我咪死啦。 讲啦，王姨。 讲咩讲？你写得好清楚噶嘛？有性病啊嘛，尖锐湿疣揾你噶嘛，系嘛？哎呀，衰仔。 你讲啦，我快入翻办公室啦。 咪先。 做乜嘢啊？ 咪翻办公室住，往依我身为呢个清洁部嘅部长咧，我要对单位，仲要对所有嘅员工咧，系抱住呢高度负责嘅精神嘅，咪喐。 喂， 喺你入呢个办公室之前，我要将成个办公室消毒， 费事感染俾其他人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萌塞啊？你知唔知 道？哎呀，有性病仲话嫌我萌塞啊？哇、啊，你真系啊，唔怪得你姓陈啦、啊，小陈，姓陈啲人都系咁衰啊！哎呀，听唔住啦，喂，各位同事啊，呢、這个小陈咧有啲咩？咩性病？你突然间 你 去 小 小 啊？王姨，细声啲。喂，你听我讲，其实唔系啊，呢个广告人嚟，放喺我架车度俾钱我啫嘛。王姨，你听我，王姨咧，喂，走咗你有搞错啊？个个都误会我嘅，系我架车放嘅广告啫嘛。 陈仔， 点啊，柳伯，早晨啊吓。 陈仔啊， 吓， 喂，乜你都有嗰啲病嘅咩？ 喂。哎呀，柳伯啊，我都话， 但系唔使解释啊，我只系好辛苦，同病相怜，一切扶墙嘅感觉唔系咁好受 的。柳伯，讲讲明先啊，性病有源传染，你冇靠我咁埋啊。 性病，只不过我哋知啊，我五六十啊，六十几啦嘛。 啊 咁啊，前列腺啊，系咁依都会肥大，肥大佢就会发炎噶啦嘛。 哇！前列腺肥大会唔会传染噶，老伯？ 我睇你部车上面啲咩广告乜前列腺乜鬼性病就揾你噶喎吓。喂，可唔可以整一啲试用药，整翻即系少少啊？用半年到嘅药品俾我啊！ 呢个系车身广告，咁咪写住有联系电话，打个电话话你唔好问我啊！ 电话咁麻烦，直接揾你干走正噶。喂，你系咪咁啊？ 唔关我事啊，老伯，多讲几廿次，你又系咁，王姨又系咁，我都话呢啲系车身广告，我一啲关系都冇。 你都傻嘅，况且你十几万买翻翻嚟，你系咁要黐啲广告上去，真系傻咗地，肯定系你自己啲药品或者你有只数啊！唔俾就算啦， 柳搞错啊！个个都唔信我，岂有此理！唔得，我要翻去搵翻嗰个咩姜醋，帮我重新换嗰个广告喷话。喂，姜生啊，姜生，喂，可唔可以帮我换嗰个广告喷话啊？你喷埋晒呢啲嘅车度，系我虽然我代多你少少钱，但系我翻到单位简直就冇面做人啦、 啊！ 你知唔知啊，姜生？ 阿陈生，你应承咗我哋，我哋俾到450蚊，你就帮我哋摆一只月噶嘛？咁你出业反而唔得噶噃？嗱，一唔系咁，我喷咗上去咧有成本有成，你俾翻100蚊，我帮你换过啲广告， 俾翻100蚊你。 啊，冇错吓，即系原来咧，我哋俾350蚊一个月俾你噶。由于你呢个出尔反尔咧，呢、這个月我哋只能俾250蚊你，即系仲有钱俾你放心啊。 唉，得啦，唔理你，你快啲帮我搞翻正佢啦。 我搞过另外一只广告，啱啱生嚟噶，北方一只非常之中意嘅，大家特别女人好中意嘅一只产品嚟噶。 咩产品啊？ 唉，反正碰咗你就知噶啦。 吓、啊，唔会又系嗰啲咩性病广告啊嘛？ 啊，你放心，绝对唔会系性病。 嗱、啊，嗰啲咩医院啊、性病，你全部冇搞我 啊。绝对唔会系医院，呢、這个绝对系一个保健产品嚟。 啊，得啦。Honey， 点啊？有冇挂住我咧？ 见你咧几乖，准时过嚟接我。 使乜讲啊？守时间噶嘛，系咪先？ 哇！做乜你部车喷咗呢啲咁嘅嘢嘅咩嚟噶？ 广告系车身广告嚟啫。 哇！你个衰人你话。 喂，做乜见到我喊苦喊忽啊？ 你点解喷埋呢啲咁嘅嘢啊？太平公主的福音，咁隆胸药。 喂 喂。我知道，我系细啲，你都唔使喺部车贴埋啲广告， 暗示我要我食药噶，你嫌弃人哋咪讲咯，就咪周街同人讲话我细啊？ 唔系嚟坑你，呢个系一个车身广告，嗱，我同你解释一大。 你唔使解释啦，你部车嘅广告解释得好清楚，你望下呢度写住乜嘢啊？食一盒每天大一厘米，食一个疗程三十劲变三十六。你明知我是三十的嘛，你真的影射我 的。喂不是你喂肯定。 要不要你就说。 我从来都不会在身材上面对你任何要求的。 如果你不是介意的话 你会这样说吗你啊。 不是都说不是我 说。口头上还不介意想想啊部车行到世界全世界知道你女朋友我是太平公主都三十了。 不是你 啊。我的终于识穿你的真面目啊。你人面兽心你浅言中气现在我要气你了衰佬是这样啦拜拜啊。 喂 嗱、啊，聽到未啊？人哋啊，中山啊，啲私家車都係咁樣嚟黐廣告㗎咋？ 咁啊係咯，嗱，一年啊賺翻3800蚊，誒、哎、有700多部私家車啊，已黐咗啲廣告上去啦。 喂，咪住先，喂，大吉利車隊咧，係咪打算咧都係俾翻咁多錢俾我咧？如果係嘅話，隨便黐啊，黐咩都得啊。 你又想啦？呢啲公司嘅錢嚟嘅。 咁既然係公司嘅錢嘅話，我自己拉廣告，自己黐咯。 誒、欸，唔得喎。律师话只有履行咗必要嘅审批登记手续先至能够发布广告嘅你自己乱咁黐又违法嘅。开 心就好人生多么无聊。大吉利车队 时时发牢骚 日日笑声道。